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继续跟大家共同来关注涉及到毒品犯罪的案件。那么首先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铁路法院的法官，跟大家介绍一起运输毒品的案件。那么这起案件呢，和周一的节目当中的运输毒品的案件不一样哈。周一的节目当中一般都是人货分离啊，通过快递的方式来运毒，但是在这起案件当中呢，采用的却是这个通过传统的交通工具，而且人呢是本身携带着毒品进行直接的运输。那这起案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在节目的开始啊，请到法官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案件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依据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铁路运输法院刑事审判庭的刘万坤法官。刘法官您好。 您好。 嗯，刘法官，今天您跟大家介绍一起运输毒品的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这个被告人还很年轻哈，是个年轻人啊，我们称他为小孟。小孟呢，他在案发之前有没有什么正经工作，是做什么的，多大年纪，您把这个情况先跟大家讲一下。 小孟在案发之前的时候是一个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他应该是只有21岁，大学还没有毕业。 没有毕业。 对。 那他是这个当时案发的时候啊，就是是在读犯罪没有毕业呢，还是说他就中途就辍学了，还是怎么样？ 并不是因为犯罪的原因，是因为他自己厌学，然后自己主动从学校里面休学了。 那么他休学之后干些什么呢？ 他休学了之后本来是想通过打工来赚一些钱，结果他发现因为他没有一技之长，而且也不愿意做体力上的重劳动的工作，所以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处于一个无业无学的状态有一段时间。 那他平时的这个生活的开销，因为在北京居住嘛，这个成本不低啊，那这个怎么来维系呢？ 他不在北京，他的大学是在重庆读的。 哦，在重庆。哦， 因为他的这个目的地是北京，所以这个案件是由北京来审理的。但是他读书的时候是在重庆读的。他主要还是依靠家里给的一些生活费用一直在生活。 哦，那就是他大学毕业之后也是在重庆待着。 对。 哦，是这样的哈。 嗯。 诶，那他怎么又涉及到一个毒品犯罪当中了？您跟大家说一说。 就是小孟他在辍学了之后，因为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所以他自己也很着急。在他的这种状态呢，就被他发到了一个QQ 的说说上面，就是一个状态上面，就被他的一个朋友，一个许久不见的一个朋友，叫做小芳，看到了。但是小芳这个人，他和小孟是很久很久以前有过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两人交情并不是很深。 是同学吗？ 并不是同学，只是一个同乡这样的一个关系。然后小芳看到了小孟的这样一个状态了之后，就主动非常热情地和小孟联系，就问他说，那你现在的状态怎么样？小孟就如实相告，说他现在的状态非常不好，也没有钱。那小芳就问他说，你要不要来云南，我们一起来做建材生意？ 小梦听了之后就很开心，觉得这样这是一个赚钱的机会，于是就到了云南芒市，到了小芳当时所在的一个地方。到了之后，小芳并没有提起任何做建材生意的事情。小梦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我们什么时候做生意。小芳说啊，你不着急，刚来了之后我们在云南这边玩一玩，因为这边的风土人情很特别，你先看一看。 芒市还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偏的偏远的靠近边陲的这么一个城市是吧？ 而且芒市那边毒品的交易犯罪是会稍比起内陆城市会稍微多一点。 那他们就是小芳就带着这个小梦哈，就在附近的景点啊什么玩了一玩是吧？ 对，玩了一段时间。后来小梦就很焦急，着急什么时候开始赚钱，就问小芳。小芳有一天的时候就跟他很神秘的说，哎，小梦，今天晚上我带你去认识一个大哥，你就叫他袁哥，然后他会给你一个赚大钱的路子。于是小梦就跟着他去了一个宾馆，到了宾馆之后见到了一个所谓的袁哥。这个袁哥其实就是一个毒品的一个批发的一个小头目。袁哥就跟小梦说，说你帮我把一箱土特产从云南芒市坐飞机带到北京，带到北京之后我就能给你3000块钱。小梦听了之后，因为正常人都会觉得很奇怪，一箱土特产为什么非要用人坐飞机从云南运到北京，这么复杂，说那你 寄个快递不就得了吗？ 对，寄个快递不行吗？然后结果这个时候袁哥就跟他说了实话，说这箱土特产里除了土特产之外还有一些违禁品，就是摇头丸呀、冰毒啊之类的东西。 他直接说了是吗？ 对，他直接告诉了小梦。小梦当时一听就吓坏了，就说那怎么不可能，这个东西我不能犯法。这个时候小芳就把小梦拉到了一边，说说小梦，你不知道你来这一段时间的招待费用啊都是袁哥出的。而且袁哥这个人为人非常仗义啊，他给你出了这么多钱也是想跟你真心交一个热情的好朋友。小梦一想自己在芒市无依无靠，没有亲朋好友，没有人帮助他，自己也身无分文，无缘无故花了袁哥那么多钱，自己心里就已经开始有些打鼓了。这个时候小芳又开始利诱他，就跟他说这个线路很安全的，我们之前也走过，一点问题都没有，你放心，就是坐个飞机而已，坐飞机到了北京，你再坐飞机回来，3000块钱就到手了。小梦一听了之后也有点动摇，小芳和袁哥又在旁边对他好言相劝，边威胁边利诱的这样劝说他，然后小梦就半推半就的就答应了。 那这那个所谓的袁哥让这个小梦运的到底是一箱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东西呢？ 是一个蓝月亮洗衣液盒子装的，里面的一些云南的一点土特产，一些水果呀，包括当地的一些东西，一些水果干啊，类似于这样的一些东西。 外面是个蓝月亮洗衣液是吧？ 蓝月亮洗衣液的盒子 、那里面其实没有洗衣液。 没有 啊。袁哥说的那些什么摇头丸啊、什么冰毒啊，又是怎么用以一种怎样的形态存在着呢？ 确实放在了纸箱子底部的夹层里面。 有个夹层。 对，有一个夹层就放在了这个里面。 后来这个小梦答应了。 小梦答应了，袁哥就出钱帮他买了飞机票。他就自己一个人从云南芒市坐飞机就到了北京。 那一箱东西他是选择了托运的还是随身带着？ 他是选择了随身带着。 这个上飞机的时候过安检，因为我们知道上飞机都要过安检嘛，是吧？这些东西没有被发现。 可能是因为安检的原因当时没有被发现，而且这个也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这起毒品交易在一开始就是在公安的掌控之下进行的。公安通过自己的一些信息网络早就已经发现了这起毒品犯罪。 这种可能性是这个大概率一事件是吧？ 对。 那当时袁哥跟他说那你坐飞机把这个东西运到北京，那运到北京之后总得交给谁吧，这些有没有交代？ 他给了小梦一个新的手机，这个新的手机里面有一个新的手机号，告诉他说你到了北京之后把这个手机开机，然后到牛街的一个地方，你到了牛街之后就会有人给你打电话了，你什么都不用做，等着电话就可以了。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小孟就到了北京了啊，到了北京以后呢？ 到了北京之后，其实他从机场一下飞机就已经被我们的公安的侦查人员就已经发现了。 嗯， 侦查人员就一直一路侦查着跟随他到达了牛街的这个地方。 嗯， 到了牛街之后，他把这个蓝月亮的这个纸箱到达指定地点了，就被公安机关抓获了。 哦，那有没有人给他打电话呢？ 还没有等到电话。 那到底哈，在这个蓝月亮洗衣液这个盒子的夹层里面放了多少毒品？ 真正放置的是1000克海洛因。 1000克？ 对，所以小孟最后被判处的刑期还是 很重的。 重的 哦哦，1000克海洛因。那您不是说还有什么摇头丸、冰毒之类的吗？ 没有，最后他实际携带的只有海洛因。 那当小孟被抓获了以后，他在公安机关的讯问当中啊，包括检察机关的供述当中啊，他对自己这个行为有一些什么样的，有没有解释啊？还是说自己他就一直是态度很诚恳的？ 小孟作为一个大学在读生，他也是本身也是懂法的，所以他在被抓获了之后就认罪态度一直非常好，也一直说自己是因为受了这个朋友小芳的蒙骗，然后陷入了他们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陷阱。同时他也一直提示这个广大的年轻朋友不要像陷入这种热心朋友带来的这种毒品陷阱里。 嗯，他那3000块钱后来有拿到手吗？ 没有，那个3000块钱是要等到云南，回了云南之后才能拿到的。 结果为了3000块钱这回身陷囹圄。现在这个小孟这个罪名啊算是什么罪呢？ 他是运输毒品罪。 仅仅就是运输是吧？ 因为他本身没有贩卖的一个意图。 因为1000克的海洛因啊，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啊。 嗯 啊，这个数量可以说运输1000克海洛因，可能在北京所破获的涉毒案件当中，1000克也算是大数了。1000克，那最终这个小孟面临的这个刑罚是怎样的呢？ 嗯，因为考虑到小孟本身是初犯，并且他的认罪态度非常的好，能够如实供述整个犯罪事实，所以法院对他是有了一个从轻的一个处理。 嗯， 他是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个人的财产。 就因为图这3000块钱，结果呢失去了15年的自由。 对， 可以说这也是非常的得不偿失的哈。 没错。 那小孟当时怎么想的？您看，他也知道这些东西我不能带，但是呢，他最后还是选择带了。他在这个供述当中有没有讲他到底当时是？就是怎么后来就下定决心说我要带这个毒品到北京去呢？ 他当时也是处于一种身不由，几乎是有一种身不由己并且半推半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一方面是由于他花了小芳和袁哥很多的钱，他觉得这个钱如果他不还给人家的话，他就觉得很不好意思。 嗯， 年轻人好面子，他就觉得他在他的朋友小芳面前很没有面子。然后另外一方面也是对方给他许下了能一下来回一下2天的时间就能挣到3000块钱这样的高额报酬，他也是自己也是很心动的。就是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所以最后他终于下定决心说，哎，我带一下。并且还有一方面就是说，这个小芳并向他承诺过说，你放心，这个非常安全，不会有人发现的，说我们以前也有人走过这样的线路，从来没有出过事儿。 嗯， 他就轻信了小芳这样的话。 他这种运输毒品是不是一定要是这个运输的人他知道他自己是带的是毒品才可以？如果他不知道带的毒品啊，他以为就是这样的一些什么水果呀啊特产之类的，他可能就不构成这个运输毒品罪呢？ 对，这个运输毒品罪主观上是要求被告人要明知所运输的是毒品的。 不知道的话就不构成犯罪了是吗？ 对，如果你是在一个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意当中运输了的话，这个是不构成犯罪的。 那我们从这个小孟的这个经历哈，您觉得现在有哪些值得让我们这些很多年轻人啊需要吸取的教训吗？ 一定要注意远离犯罪。一旦发现有犯罪的苗头的时候，当你发现自己有可能被涉及到某些刑事犯罪里的时候，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并且远离这场犯罪。千万不要抱有侥幸的心理，因为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任何一场犯罪都是会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要抱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再一个就是不要轻信他人，不要相信那些很付出很少的劳动就能获得很高额回报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事情毕竟还是很少见的。 追踪检察动态， 展现检察风采。这里是首都检察之声， 这里是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在今天的今晚拍案节目的下半部分节目当中呢，将为您安排首都检察之声，为大家请到检察官跟大家介绍一下目前在涉毒的案件当中还呈现出一些怎样的特点。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公诉二处的朱义秋检察官。朱检察官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那么今天我们请到朱检察官跟大家说一说，从咱们石景山区人民检察院这个情况来看，近年审理过一些怎样的涉及到毒品的一些犯罪，又能够从中折射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那么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先请到朱检察官呢跟大家介绍其中的一起案件。 我要给大家讲的第一个故事呢，是关于一个非法持有毒品的一个案例。 嗯， 故事的主人公小张与小陈是多年的好兄弟。有一天呢，小陈将100来克的毒品从外地带回了北京。 我100多克，这么多。 到了北京之后，小陈让小张前去接他。 嗯， 见面后，小陈便跟小张说：“好兄弟，帮我保管一下吧。”说完，便将手中一小袋白色晶体物品放在了小张的手上。 哦，小张知道这个是毒品吗？ 因为他们之间多年的交情，小张一看便知道这个是冰毒。 嗯， 但是碍于情面也没有说什么。他也知道小陈去外地也是为了购买便宜的毒品，觉得反正这个毒品也不是我买来的，只是帮小陈暂时保存着，自己也不会去吸它，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嗯， 后来小陈被人举报有吸毒行为，民警这才查清了小陈身上的毒品来源， 嗯， 以及小张帮助小陈保管毒品一事。该案经过审查起诉到法院，法院认为被告人小张，也就是帮助其好友保管毒品的这个人，非法持有毒品，甲基苯丙胺30余克，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小张事后对此后悔莫及。 嗯，我想这个小张啊，当时帮朋友拿这一包毒品的时候，他自己肯定想不到啊，我闹了半天，自己这个行为就帮他拿一下也是犯罪的。 其实在法律上，就非法持有毒品罪而言，行为人虽然不吸食或者贩卖，但持有数量达到一定的标准，也可能涉嫌犯罪。持有的形式不限于随身携带，也包括保存在可以控制的地方， 比如说搁在家里。 对， 那么像这样的情况岂不是意味着很容易就犯罪了？ 嗯，但是非法持有毒品的这个罪名如果要定性的话，它是要需要达到一定的数量。 你并不是说我拿一点点啊就构成这个非法持有毒品罪是吗？ 是。 从这个小张的这个经历啊，我们能看出一些现在这类案件的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 在日常生活中，只要与毒品有关的一切活动都应该远离，不应该想当然或者自己推定这不会是犯罪，或者心怀侥幸心理认为司法机关无法发现自身的违法犯罪行。我下面要给大家讲的一个故事也是关于这一点。 嗯， 就是主人公他容留他人吸毒，主人公小雪经常在其出租的房屋内供其他好友提供吸毒的地方和工具。他的好友也知道小雪平时吸毒。有2次小雪让他的朋友到他家里来帮他铺地板。嗯，铺完地板之后，小雪的朋友就说我能不能吸两口。小雪认为我给他们吸毒也相当于干活的报酬。 嗯， 如果我制止他们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我很小气。所以就任由他们在家里吸。小雪她当时说我心里知道这是不对的行为，但是我真的没有把她想象到这种行为会上升到法律的层次。 嗯， 他们吸毒的时候我也会尽量的避开，我也会带着我的孩子出去。像此类的行为，行为人都不知道，就是他以为自己的行为只是道德层面上的问题， 嗯， 并没有上升到法律的层面。其实在刑法上容留他人吸毒是指为他人吸食、注射毒品、提供场所或者其他便利条件的行为。容留是主动还是被动，是收费还是免费，都并不影响本罪的成立。 那么您呢，从刚才所讲的2起案件来看哈，有什么样的共同之处呢？ 他们的共同点都在于行为人法律观念的淡薄，他们也许只知道保管毒品 让别人在家里吸毒仅仅是一个道德层面的问题，并没有想到自身的行为已经触犯到了刑法。 那除了这些案件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发生呢？您继续跟大家讲一讲。 通过我们办理案件发现，吸毒者第一次吸毒大部分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心，寻求一种刺激，达到精神上的兴奋点。下面我给大家讲两个真实的案例。第一个案例是故事的主人公小伟与小红是男女朋友关系。小伟是一位有吸毒经历的人，但小红没有。有一天小伟对小红说，你也吸两口吧，不会有什么事情的，你看我也没什么大的事嘛，多喝点水，几天就排出去了。一开始小红是不同意的，随后呢小伟还给小红做了示范，一边做一边说，就跟吸烟的样子一样，吸进去再吐出来就可以了，并且我还告诉你一个秘密，吸了这个对减肥还有很大的效果。说话间小伟便把吸毒的工具递到了小红的嘴边。就这样，小红在小伟的连哄带骗下，觉得可能吸一口真的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以后再也不吸就是了。于是就此突破了原则底线。也就是因为小红这第一次的好奇心，从而开始对毒品上瘾。小红作为小伟的女朋友，需要做的我觉得更应该是帮助小伟戒掉毒瘾，而不是听从小伟的教唆，从而也吸上毒品。当他后悔的时候也为时已晚，小伟也因此而触犯了教唆他人吸毒，被判处了有期徒刑6个月、罚金1000元。 这个男的他的涉嫌罪名是教唆他人吸毒哈，这也是一个刑法当中一个专门的罪名是吗？ 对。 怎么算教唆呢？ 教唆就是给原本不吸毒的人告诉他吸毒的方法，吸毒的好处，然后使他 沾染上毒瘾。 对， 您刚才呢是跟大家说了这样的一个教唆他人吸毒的啊，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案件。那么被教唆者，其实我觉得最关键的是，就是他这个女朋友小红啊，其实还是要抵制住这个诱惑才好啊。 对，因为他平时也跟他一起生活在一块儿，也知道他的很多生活习惯。我觉得就是可能他因为耳濡目染，可能也受到了这些影响，就是抵制的心并没有那么强。 这是其中的一起案件，还有什么样的案件呢？ 还有一起案件也是关于男女朋友的。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小磊和彤彤，小磊也是常年吸食毒品的。 这是个男孩， 对， 男性啊。 然后彤彤他的抵触的心理比之前的小红要强烈，他曾经为小磊吸食毒品这件事情经常发生争执，但依然无济于事。而小磊知道彤彤平时喜欢喝雪碧，有一次他便将自己没有吸食完的毒品偷偷放在了彤彤喝的雪碧里。小磊说，我只是放了一点点，我的目的是想提高彤彤生理上的兴奋点，并不是想让他跟我一起吸毒。不巧的是，当晚民警正好在其住所附近小区排查的时候，发现了他俩有吸毒的症状，并带到了派出所。经检查，彤彤尿检结果为苯丙胺类毒品呈阳性。此时被蒙在鼓里的彤彤才恍然大悟，十分后悔自己当年的交友不慎，早知今日应该早点向公安机关举报，而不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容忍小磊吸毒。彤彤还说，以前小磊曾经试图在他的饮料里放过东西， 就以前也干过， 对， 是吧？ 后来，但是之前的那次是被他当场发现了。他问他，就是你放的是什么？小磊说，我放的是白糖。但是彤彤不相信，因为他知道小磊平时是吸毒的，只是背着他吸而已。所以他因此跟他大吵了一架。 那看来这个彤彤这种抵抗的心理还是挺强的。 对，也是因为小磊的这个行为，刑法上把他定罪为欺骗他人吸毒罪。 这也是一个罪名是吗？ 对，因此也被判处拘役5个月、罚金1000元。 欺骗他人吸毒和刚才这个教唆他人吸毒，这是两个不同的罪名哈。欺骗他人吸毒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罪在刑法当中又是如何规定的？ 欺骗和教唆最大的不同点在于，教唆是被教唆人知道这个是毒品，但欺骗是被欺骗者不知道里面还有毒品。 所以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大家，对这样的一些毒品一定要增加这种自觉抵制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哈。 要认识到毒品对我们身体的危害到底有多大啊，千万不要碰触啊这样的一点点这样的毒品啊，不仅仅是冰毒、海洛因呢、包括大麻呀啊、氯胺酮类的毒品呢，也是一样哈。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目前从石景山全民检察院所受理的这些涉毒案件来看，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别的特点您今天觉得值得跟大家来格外的提一下呢？ 就是目前办理的案件中，毒品犯罪还存在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行为人大部分有着涉毒的前科劣迹。正如我院曾经办理的陈某某容留他人吸毒一案中，被告人陈某某涉毒劣迹高达有七次。该人因为吸毒曾经被行政拘留过三次，被劳动教养将近三年的时间，加上两次强制戒毒，仍没有戒掉毒瘾。像陈某某这一类人接触毒品之后均难以摆脱，也逐渐开始走上以贩养吸的道路。我认为就是具有涉毒前科劣迹的人之所以走不出原来的圈子，除了他们自身屡教不改、过度放纵的原因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认为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就业难度大，不具备稳定的生活来源，所以他们仍然会从吸食毒品中寻求刺激，从贩卖运输毒品中追求高额的利益啊，从而导致在毒品的圈子里越陷越深。基于以上原因，我想说的是，希望我们可以对曾经有涉毒前科劣迹的人用一种新的眼光去看待他们，而不是一味的歧视，给他们一次重新规划自己人生的机会，让他们重新拾起对生活的自信心。 对，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会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哈，跟大家介绍一下涉及到这种婚姻家庭的一些案件。欢迎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同时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将收听的是档案， 我是歌手老狼， 才想起同桌的你， 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创造982，北京青年广播一岁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参与6月26日青年广播台庆砸金蛋抽奖活动，我们为你准备了982限量大礼包、小龙虾兑换券，还有特别大奖大 CD 5晚8天自由行，当然还有全民参与的982游戏世界杯活动。聆听青春，见证未来，982生日。